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。第79集。左然十分懒惰，庆功宴的餐厅直接订了家族杀青宴那家，据说是周林的最爱，有不知哪年的红酒。参加庆功宴前，左然到何修玉出租屋去接他。何修一开门时正在穿白衬衣，一边系扣一边开门，扣子还有最下摆的几颗没有系，露出一点不大看得清的细白的腰，裤子倒是被已经穿戴完毕了，裹着他的两条长腿，皮带端端正正，有一个很精致的金属扣。来了。 嗯。 哎，稍等稍等，我先塞上几口饼干，那些杀青宴庆功宴都是到那儿就开始喝，胃里面点东西会很容易醉倒的。 与杀青宴一样，剧组主创先要在外场喝香槟，而后去内场喝红酒甚至白酒。吃饭并不重要，上次空腹结果喝高了十分可怕。这回何秀义想保持清醒。 不要耽误太久了。 知道，脑袋不大好使，刚想起来应该塞上几口饼干的。 左然到达时间是4:50，路上约一个小时，既不会紧张到席不暇暖，也不会松散到无所事事。原计划是左然一敲门他就走，并没有这个让对方等的时间。说完，何秀义便走到餐厅小饭桌前，拿起一袋饼干拆了，又拧开一瓶矿泉水，一手拿着吃的，一手拿着喝的，两边一起往嘴里塞。他没管衬衣下摆了，心里想着，吃完之后，从餐厅到门口的那几步路上，也可以胡乱理一下衣服。两人预留了10分钟，应该还够吃点东西，争取一两分钟搞定。他不想在车里吃吃喝喝，一是担心被人拍到，二是不方便照镜子，三是左然那个2016慕尚被他落一凳子的饼干渣子也不太好。左然换了鞋子走到何秀义的身后。 慢点儿，没事儿，好好嚼嚼。 路上敢敢？ 不敢。你在车上呢，敢什么敢？对普通人来说，乘车是这辈子最危险的事。哦，还有生孩子。可是你又不能给我们生孩子。 几率都是2%左右，不高。然而疏忽不得，否则便有可能成为那2%。说什么呢？算了。 迟了也没事儿，让记者们等着。 那多不好啊，马上吃完的，来得及的，不会迟到。 左然再没有出声打扰，只是站在何修义的背后，双手绕过何修义的细腰，探到他的身前，一颗一颗将下摆的扣子全部给系上。接着左然又轻柔地解开对方的皮带，帮何修义把衬衣下摆仔细地塞进了西裤。何修义只觉得一股电流从下身直窜到大脑，整个人都麻了。 左然某个部位好像被若有若无地碰到，又好像没有。 何修义也不大清楚，左然却是十分平静地道： 帮你节省时间，慢点吃，不要匆匆忙忙的。 语调好像在谈天气。为了不让高级的衬衣皱了，左然右手还在何修义的西裤里用力地扯直衣摆，并且用温热的手掌将塞进去的衬衣一寸一寸地抚平。他的手掌指尖沿着衬衣下摆由上至下缓慢但却用力地抚，连衣角都细心地关照了。衬衣后摆也是同样，左然右手顺着何修义的后腰滑进对方的西裤，沿着他十分有弹性的臀部扯直抚平不了，一寸都不放过。最后抽出右手虚搂着何秀义，咔的一声为他系上了皮带扣子， 又将何秀义腰间的衬衣拉出来一点，整理了下，让它变得好看。末了，左然又用一本正经的语气道：“好了。”何秀义脸红得像虾，他觉得很奇怪，无关左然的事，他都淡然处之，不大关心，只会在见到谁有困难时帮一下，或者在被欺负得狠的时回击。可是左然稍微撩拨，何秀义便脸红心跳，活像一个青春期的学生，饱受欲望的折磨，总有一颗与年龄不符的躁动的心。把最后一口饼干和矿泉水噎了，何秀义算了下，吃了六块饼干好像不够，又抓起了一块山楂糕扔进嘴里。周志偏心头好的餐厅还不错，用山楂糕垫垫肚子，顺便正好开开胃口，挺好的。每次刷庆宴庆功宴，别人都不怎么吃饭，只是喝酒以及谈笑，正好可以让他大快朵颐。做完这些，何修义便匆匆忙忙地迈腿走路。 哎呀，好了，赶紧出发吧，别迟到了。 嗯。 左然抽了张餐巾纸，一手捧着何修义的脸颊，一手在他的嘴边擦拭。 两边嘴角都是饼干渣子。 何修义抬头注视着左然眼眸中的自己。左然眼神那么专注，好像在看稀世珍宝，淡色的眼瞳中全是自己变了形的影子。 左然， 好像哪里不太对。左然叹了一口气，突然将何修义搂进自己的怀里。 刚才帮你整理仪表，你却真的一动不动。 何秀一懵了。动？为什么动？有什么好动的？ 没事儿。 左然摇了摇头，紧搂着何秀一，下巴在他的头顶上蹭了一蹭。 只是有时候依然不敢相信，你真的是我的了。总是在怀疑自己又在做梦。 何秀一也抱住了左然的腰。 是你的呀，左然。梦境很短，现实很长，我一直陪着你，若一辈子都不醒来，一定就是真实的了。 有的时候何秀义也觉得好像是在梦里，那个左然，无数人的男神，却对自己死心塌地的好，让他忍不住想，世界上当真有这么幸运的人吗？而且还是自己，他何德何能呢？可以拥有左然。从二十几岁失去母亲，身无分文的只有欠债，到有了左然当猎人，再到担当家族龙杀主演，大起大落，不似人间。虽然何秀义也清楚，人生的确就如潮汐，被命运推动着，时而在浪巅，时而在水底。但是之前已经倒霉多年，对于变化还是难以置信。大概左然真的是他人生的一把钥匙，门外昏暗无比，门内光芒万丈。几秒钟后，何秀义直起腰，轻轻对左然道： 必须得出发了。 嗯。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照经纶，同音。